不是为了爱你，一定是个诡计，我不想骗你，你对不起，跟着时间走下去，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，我们有默契，爱就算了力气，自然就可以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爱了就之后离去，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，关于爱情的欢愉，来自对方，坚持也爱自己。我们有默契，爱就算了。自然就可以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爱就只有我爱你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爱我就只有出现在我眼里。

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试着成全你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好像你藏好的毒，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是一个结束，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，当你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好像你藏好的毒，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经历我的愤怒，你的一双手何时为我祝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一零三三，听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一，农历3月初7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23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7度，廊坊晴，23度到8度，首都北京晴，23度到8度，晋陵天津晴，22度到1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清明小长假期间，我市和首都北京都是不限行的。很多家长现在从小就会注重孩子长个子的问题，其实啊，关于这个有6个重要的因素。第一，维生素可以让机体平衡。第二，骨骼生长的必备维生素是维生素 D。 第三点是避免给宝宝吃影响长高的食品，这个就需要家长朋友具体的查一下记一下了。第四点是两大蛋白质的将领，分别是鸡蛋和大豆。第五点是蛋白质，高个子的必备。第六点是矿物质，可以让骨骼拉长。希望所有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热烈庆祝首期贵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。第二期贵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13715369956。

和风更心动更接近，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。路过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。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出去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雪冰在肩上，跟多年前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书写的永远，爱几个完整梦魇，一起表演，笑颜奔腾过点，记忆里再微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，爱几个。 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竹食府，色香味情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。行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

有时想想人生是非常残酷的，充满了变幻莫测。如果它给我们带来快乐，当然很美好，我们也需要欣然接受，但事情并非如此。有时它带给我们的会是可怕的痛苦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学会去接受它，反而让痛苦主宰了我们的心灵，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永远的失去阳光。 当清晨第一道曙光照进梦开始的地方，让我们装着憧憬的胸膛，因为爱沐浴着阳光，空气中花草的芬芳，窗外是绿色的海洋，我们张开坚强的翅膀，从这里向明天起航，因为爱飞翔，伟大地开创，为自己歌唱，爱让梦想尽情绽放，因为也许你想要说，但说不出口。

然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感谢你的陪伴。两小时的时间里呢，那希望带给你的不仅仅是音乐，还有好的心情。再一次欢迎找到我的新浪微博雨辰主播，可以告诉我你喜欢的音乐风格。别走开，好音乐还在继续，马上听到京城音乐吧。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，我的心雪，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。哦，给下个季节，忽然间树上冒花蕊，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？哦，整个季节都是。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地变，却还是像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那海边，青山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我记得那狂野，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燃烧在心中有一些，往事如何慢慢在凋谢，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地变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走过风吹的冷夜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从回忆我慢慢穿越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也是寂寞的季节，一样寂寞的季节。 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